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，风风想念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树立五千年，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，风风想念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间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手里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

每一刻都想拥 少时间能许月亮相过 求爱，你不答应。